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和我们一起参加课程讨论的是 Alan. Hi, Alan. Hi, Ginger. And hi, listeners. Ginger,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And you look great too, Alan. Thank you. Thank you. I feel very good. So what are we studying today? We are studying lesson 6.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六课。我们还像以往一样看一下单词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今天的单词呢是和一个叫做飞行的摄像机相关的单词。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应该。 Should. Should. I should go now because it's time. 我们经常用应该做什么。I should go now, 我得走了。Because it's time, 时间到了。Should, I should, we should, you should 经常出现在这里。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单词，雨衣。 Raincoat. Raincoat, 这是一个组合词，由雨 rain 和外套 coat 两个字构成的。Raincoat, 那么 Alan, what do you call 大衣？ 大衣是 an overcoat. Overcoat.Over, 外在的盖住的 overcoat 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衣，所以这样的组合词呢，有时候大家注意一下，会非常灵活的出现的。然后我们常用的打开收音机，打开 turn on, turn on, 那要关上呢 turn off, right? Right, so we can turn on, which means 打开 or turn off, means 关上。OK, 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收音机 turn off the radio, 关上收音机。现在大家最常用的呢是手机，打开你的手机 please turn on your cell phone, 关上你的手机 please turn your phone off,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 turn on and turn off。 好，我们再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卫星 satellite, satellite,这是我们最近跟高科技相关的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特别是我们了解到课文中讲到的天气预报是全凭卫星提供的，所以请大家记着 satellite。 然后还有一个词，太空船 spaceship, spaceship, OK, 进入 into, into, 进入。我们以后还会学到出来，比如叫 out, 进入 into, 太空空间 space, space, 这个 space 是不可数的。有没有空间呢？ Is there enough space? 是这样问的。然后再看阳光 sunshine, sunshine. When Alan says this, 当 Alan 读这个词的时候， Alan 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就是一个 sunshine boy. Sunshine 总是让我们想到很好的灿烂的 样子。 OK,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我们课文里关于 sunshine 说什么东西。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方向 way, way。 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 way 是方向呢？是这个课文里用的方向。平常呢，Can you tell me the way to Friendship Store? 能够告诉我到友谊商店的路吗？那个 way 就是路而不是方向，当然也是方向的。Can you tell me the way? 能给我说一下怎么走吗？走的路和方向。OK, 再说风。 Wind. Wind. 风，刮风的刮呢，在课文里边 ，the next word, Alan, blow, blow。一听这个词就是很重的，有动态的，这是一个动词，刮风。我们不说 blow the wind, 而是什么呢 ？Wind is blowing。一会儿我们的课文会见到的。如果是否，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词 ，if， 对，是吗？是否？如果都是这个词，后面写的很清楚，是一个连词。好，我们现在请 Alan 把单词读一遍，请大家跟读。 Should, raincoat, turn on, satellite, spaceship, into, space, sunshine, way, wind, blow, if.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very good. Tips for words. 今天我想请大家先写下字母组合 AL。 字母组合 AL 有两种发音，它们是 O 和 A。 咱们先来看一看 O U Wall, The Great Wall, T Tall,A tall tree. K, call. Morning call. F, fall. Fall in love. U, walk. Go for a walk. 这是字母组合 AL 发 O 的情况。那么发 A 的情况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继续记录。Half, half an hour. Calm, keep calm. 今天时间很短，不过我们学了字母组合 AL 的发音，它们可以发 O 和 A。 怎么样，你记住了吗？我是立春，咱们下回再聊。 Okay, let's move to text A. 我们现在看一下课文 A. 今天的课文呢，是一篇关于科技的文章。科技，我们以后会学到这个词的，叫做 high technology, 或者叫 technology, or scientific technology. 题目叫什么呢？ The flying camera. What does it occur to you, Alan, when you look at this title, the flying camera? The flying camera. Well, I just think of a camera with wings. Oh, great. 我问 Alan, 如果看到这个飞行的摄像照相机，你想到什么呢？他说，那我就想到一个照相机长着两个翅膀啊，在天上飞。啊，这是很形象的。我们现在看看课文里边到底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 flying camera。怎么搞的这个 camera can fly? 我们也可以说 the camera which can fly. Text talk. Ah.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Will it rain tomorrow? Should we take raincoats? Turn on the TV. Let's watch the weather report. Then we will know. Okay, 这些设问都是什么呢？都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得到这些回答。这是课文里边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明天下雨吗？我们需要带雨衣吗？怎么办呢？ Turn on the TV. 打开电视吧。Let's watch the weather report. 我们每天晚上，全国人民几乎都要收看的天气预报，都是在七点半以后。那个就叫做 weather report.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CCTV 上面就会出现这么一对英语单词 weather report. Then,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then we'll know.这是给我们启示了一下，我们怎么能了解天气预报。What's the way for you, Alan, to get to know about the weather report whenever you need to know it? Well, I'm from California, and when I need the weather, I turn on the radio. Oh. And I listen to a weather report, and the weather report gives me a good idea of what the weather will do the next few hours. Oh, great to know that. 我问 Alan, 你要想平常了解一下天气，比如你要出发了，忽然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你怎么了解呢？是打开电视吗？ Are you going to turn on the TV? 他说不是，他说我在加州的时候啊，美国加州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听收音机，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有不断的天气预报，这样我会知道得很清楚我该做什么准备。 So Alan, you are a radio person instead of a TV guy, right? Well, in California, I usually am driving my car, so、 oh. I wish I had a television in my car, but I don't. Okay, 因为我听到 Alan 是依靠收音机来听取天气预报的，所以我就说，我那么你主要是听收音机了，不是看电视。他说你要知道，我开车的时间很多，我的车不幸的只有收音机，而没有电视机。我希望我的车里有一个电视机。Okay, whatever we do, turn on the radio or turn on the TV.We will get weather report.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But where does the weather report come from? Who tells the TV people? Satellites tell them.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Very good. Thank you, Alan. 看看我们的设问在继续。我们只知道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就收到了天气预报，但是呢，天气预报从哪儿来，从何而来，谁告诉了那些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这个气象情况呢？回答是 Satellites tell them.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Spaceships 太空船，宇宙飞船，Spaceships, satellites 就是卫星在天上运行，就像宇宙飞船一样，它有固定的轨道。所以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它们既像飞船，又有自己的独特功能，就是它们携带有摄像机、照相机，这些东西将带给我们详细的天气预报。这段里边有一句话 ，satellites。Are like spaceships. 我们很多中国的同学和听众朋友们往往用中文的方式来理解英语。比如说卫星就像宇宙飞船，那么很多人就自然说成 satellites like spaceships. 这是错误的，因为必须有 are. Are 是这里唯一的一个动词，而 like 只是一个形容词，在这里做介词用。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一定要记住，这个 are 是不可少的。Okay, we go on to the third paragraph. Weather people send satellites into space. A satellite flies high above the clouds. Its camera takes pictures of the clouds. The cloud pictures show where there is rain. They show where there is sunshine. They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Right.That's very clear. 我们看见每一段告诉我们，我们平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天气预报的那个，我们叫做卫星云图，原来是这样得到的。Weather people send satellites into space. 先把卫星放入空间。A satellite flies high above the clouds. 它们是在云层的上端。如果你常坐飞机，就会发现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不在云层下边飞行，它一定要在云层的上端。 High above the clouds. Its camera take pictures of the clouds. 所携带的这个 flying camera take pictures. 这就是在拍摄照片，拍摄的动词是 take. Takes pictures of the clouds. 这样呢就能看，就是我们如何获得每天的卫星云图。The cloud pictures, 卫星云图。The cloud pictures show where there is rain, where is sunshine. They also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风刮向哪一方向，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我们一下清楚了。每天的那个卫星云图就是经过这样的步骤获得的。 Okay, let's go to the last paragraph. Weather people read the pictures and tell us if it will rain or shine. We can't see tomorrow's weather, but Satellites can. I agree with you. We can't see tomorrow's weather. 我们是看不到明天的天气情况。But satellites can. Do satellites see the weather or the scientists who see the weather? Which do you think, Alan? Well, the satellites see the clouds, and the satellites see the rain, and they can even tell us where the wind is. But the scientists have the ability to interpret these things. Very good. Yeah, that's a very clear explanation. Alan 说的，我说的是，其实啊，这个卫星它并看不见，它并不能看到，而是科学家们看到了。他说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卫星呢拍到了云图，告诉我们晴雨天气，告诉我们风的方向，但是所有这些都要由科学家们做出分析再转达给我们。 That's completely correct. 这就是我们完全能够正确了解到的每天的天气情况和预报情况。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节里边有两个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动词在每一句话里面必须至少要有一个，就像是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这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在学单词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这个单词它是动词还是名词还是形容词，每一个完整的句子里边至少要有一个动词，当然这个动词要随那个主语进行相应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照相， takepictures， 可不要想别的东西。 You use your picture to show to people， 拿着你的照片给别人看，但是你要给别人照相怎么说呢？比如说你自己出去旅游想让别人帮你照相， Can you take a picture for me please？ 你把你的 camera 给对方让他帮你照相， Can you take a picture for me please？这就是我们这节课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动词的用法啊，还有一些句子的构成。 OK, listeners, I think we've got only enough time.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listeners, and we'll meet next time. OK, bye. Bye bye. Hi,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六课的第一讲。在前五课当中呢，我们讨论过家庭、人物、节日、私人信函、行程的安排、书面的通知，还有一些参观计划等等。从这一课开始呀，我们就要来谈论天气了。其实谈论天气呢，通常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话题，因为朋友们在与外籍朋友的交往当中呢，话题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尽量选择一些适宜的话题。比如说除了天气以外呢，还可以谈一谈兴趣、爱好、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季节、喜欢的电影、音乐、体育项目等等，还有旅游啊、风景。所以在第六课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好好学一学如何谈论天气，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课呀都背下来，做到出口成章、出口成篇，这样呢才能够做到举一反三、滔滔不止。在第六课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大家交代了这样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叫做 flying camera。